行政長官、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民政事務局局長、 創新科技局局長、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商經局局長。 問責官員有幾多？你又聽得清唔清楚？ 歡迎收聽星期六問責。 早晨啊，林太。 早晨啊，林生。 早晨，局長。 熱門議題深入討論。 多謝你意見啊！ 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有個責任解話。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 一個鐘頭俾你聽清楚、問清楚。 高福慧、李文，星期六問責。 為我哋講解一下，交俾你。 局長，唔該。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4月20日，新冠康复者可下载康复记录二维码。 新增600宗确诊，两名小学生及国际学校13名师生呈报阳性。 男子咬甩前区议员赵家贤左耳及伤人，判囚14年半。 拜登与11位领导人通话，讨论制裁俄罗斯并援助乌克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在千禧年代同大家见面，早晨各位的观众听众。第五波的疫情之下呢，有超过100万人呢是感染了这个新冠病毒啦。部分的曾经感染的人士呢，短期内都是不能够打针的。所以呢，昨日政府亦都推出了一个叫康复者登记平台。这个平台呢，就是给一些的康复者呢拿一个的二维码，证明自己康复者的身份啦。那就可以呢6个月内呢可以用嚟做呢個嘅代替呢個疫苗接種記錄啊，咁就算咧係冇打針咧，都可以進入一啲嘅疫苗通行證嘅處所。頭先都講到啦，有6個月嘅有效期嘅，以康復起計咁。嗱，不過衛生防護中心都話咧，就唔係話你呢6個月咧就即係唔好打針咁，都係話咧係呼籲啲康復者咧跟翻科學委員會嘅建議嘅間距打針，就話康復過之後咧，部分人士啦最快咧可以喺28日就可以打下一針噶啦咁。嗱，整體嚟講咧，呢一個登記平台俾一啲康復者。一个运作系咪畅顺咧？系咪又成功攞到呢一个嘅康复者二维码咧？你哋试过系点咧？18723111，18723111。又请一位嘉宾喺电话旁边同我哋倾下。有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早晨。 早晨啊，小林。 早晨，郑永信。头先提到呢个康复记录二维码啦，咁可以喺个网站嗰度咧有个系统做攞到呢个二维码嘅，同时医健通啦，至方便都可以攞到呢一个嘅二维码嘅。你之前我知道你都有感染过新冠呢一个嘅病毒啦，而家系咪已经康复翻？你都可以合资格系拎到嘅。 系啊，唔该晒，肖乐文。我咧其实就啱啱早几日就康复嘅，咁我都欢迎政府咧系推出呢个康复记录二维码嘅，因为咧即系有啲可能有啲人士可能未打齐针，咁日嚟紧日后都要去一啲场所，咁其实都需要一个证明嘅，咁我觉得都有实质嘅需要。不过我自己琴日咧都亲身试咗一次，睇下可唔可以做得到啦。咁但系咧就我上去嗰个嘅网站登录嘅时候咧，佢就话搵唔到我嘅资料咁样，咁我自己就再打咗去卫生服务中心佢嗰个连线嘅。不过其实讲真咧都有少少难打嘅，我打咗即系都差唔多2个钟头都打唔通，咁跟住最后就揾到啦。咁佢就即系后来就睇翻啲资料，就话可能因为而家其实佢都话收到唔少嘅人同佢讲地讲噶啦，就话而家因为咧嗰啲资讯上边嘅资料咧就未整全，即系可能未上载到去，咁所以咧就有啲人咧佢系登录嘅时候咧系未必登录得到咁样咯。咁其实个情况就即系讲真唔系好理想嘅，因为即系我谂好多康复者其实佢哋都希望可以尽快系做到啦。咁我相信政府佢推出嘅时候应该亦都做咗啲实验啊、测试啊咁样，咁但系而家个系统如果未能够通过得到咧，咁其实就对市民都系有啲不便啦。 相信我都即系相信你都应该系打晒针啦。不过你攞呢个二维码嗰度系咪最终即系寻日个结果系拎唔到呢个康复者二维码嘅咧？系咪可以咁讲？ 拎唔到，因为佢话我系冇相关资料咁样咯。咁我初头以为会唔会系我自己填漏咗咧咁样，所以我就再打去嗰个热线嗰度问，咁佢就话唔系嘅，即系唔系话一定要系等到14日嘅，佢话即刻应该即时就有噶啦。不过就由于佢哋话个系统咧未更新到最 update， 咁所以就未攞得到咁样咯。 个热线嗰个系即场有个真人可以答到你，或者有啲建议俾到你咁样嘅。 是，不过呢就讲真呢，那个热线呢我第一头嗰几次打呢佢都即刻就博咗去留言信箱。咁我留言信箱亦都即刻话呢个留言信箱已经爆咗啦，咁即係你迟啲第二日就打过咁样啦。咁但我都试多咗几次啦，咁最后都讲得通。咁但係我相信都几难打嗰个电话号码。亦都我听嗰个卫生服务中心啲人讲话，其实都琴日都几多人打电话上去，都系遇到个同样嘅情况嘅。咁所以都系即係可能佢哋处理唔到。 從你嘅經驗嚟講啦，除咗話即係打嘅時候可能打咗好耐啊，亦都曾經一度話個信箱係留言信箱爆滿啦之外，你覺得一般市民如果要攞呢一個嘅康復者二維碼，當中可能面對啲咩問題，又覺得成個系統、成個流程有啲咩要改善 咧？嗱，我覺得咧，其實都有啲複雜。即係雖然咧，即係佢雖然話要填嗰啲資料啊，唔係即係咁多，其實都主要係身份證啊，一啲基本嘢啦。咁但係其實咧，要入去，其實對於長者嚟講，我覺得或者係因為其實咧，確診人士都唔少啦。即係譬如都好多好大部分都係長者，我覺得對於長者嚟講咧，都係有一定嘅困難咧，係做到呢件事嘅。咁所以我諗，即係雖然我知道政府話可能喺啲唔同嘅地鐵站會有啲嘅諮詢中心啊咁樣啦，但係我覺得應該要再加大呢方面嘅教育宣傳咯，又或者即係可唔可以再加派啲人手喺啲長者中心啊？地方裏邊咧，幫啲長者去做呢個登記咯。 我見到尋日喺疫情記者會咧，都有人問到啊，有啲市民填咗個平台啲資料之後咧，就話冇記錄喎。咁我見到衛生防護中心有一個其中一個講法啦，就話啊，有可能係啲康復者染疫嗰陣咧，係用緊另一個嘅身份證明文件登記，例如當時用護照登記嘅，咁而家用身份證嗰個號碼去做登記咧，就攞唔到個二維碼啦。咁我相信你應該唔係呢一個情況啦，嘛？即係點睇呢個解釋咧？又？ 我諗就嗱，即係我諗大部分市民都係用身份證㗎啦，即係好少話會攞個護照出嚟再登記嘅。不過即係如果呢方面嘅情況咁都可以解釋得清楚啲咯。不過似乎我而家我嘅理解就登記唔到，就並不是因為係咪填錯咗個身份證或者係 passport 啦，其實主要係因為佢哋係未 update 得切啦。所以但我頭先都講話，如果佢係未update 得切咧，其實呢個情況係唔理想啦。因為大家都期望你推出咗個平台嘅時候，所有嘢都應該係已經準備好嘅，即係冇理由要話哦，原來未準備得好咁樣咯。 講緊即係大家如果係按曬規矩去申報啊，或者係入個院有曬記錄嗰啲，就應該日後縱使而家嗰個系統未必揾到你嗰個資料啦，日後都應該會有你個康復者二維碼嘅。不過有一啲情況就係之前疫情之下未必入到醫院，又未必可能及時係呈報到啊快測結果等等咧，咁啊可能真係未必有呢個嘅記錄嘅。見到而家衛生署都話有一個嘅電郵咧，可以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士補交資料去做一個嘅跟進啊，即係證明翻佢係一個康復者啦。咁以你所知咧，呢一個嘅做法暢唔暢順，多唔多人係成功係後補一啲資料而即係證明翻佢係康復者嘅咧？ 我自己就都覺得特別喺疫情高峰嘅時候咧，其實都有幾多人係即係佢好多原因之下冇報得到嘅。咁而家我諗政府咧都應該要鼓勵再鼓勵翻啲人咧係要上報翻咯。但係我覺得咧而家上報嘅情況係一般啦，即係唔係咁多人咧係願。咁所以我諗呢個系統都要再同即係政府再應該再加大個宣傳啦，話俾市民知道，即係需要係補翻呢一個嘅資料咯。 因為我想問就係嗰個成功率有幾高？因為其中我見到《星島日報》啦，佢哋就引述據了解就話咧一啲從來都未有按照24小時內喺快測平台申報嘅人士咧，由於衛生署咧從來都冇一啲相關人士嘅確診記錄啊，咁所以就算咧你重交翻一啲快測嘅相片咧，當局都冇辦法核實佢嘅真偽啦，所以就保令唔到個康復碼。即係對於呢一啲後補資料嘅人士，可能都未必攞到個康復碼。咁究竟應該點樣處理咧？你自己有啲咩建議啊？呢一堆嘅人嚟講。 我諗係啦，頭先都有講到啦，我覺得咧都漏報或者係未有機會報到嘅市民都幾多嘅，咁所以咧即係我相信咧就係單靠話你自己自愿去呈報就係話 email 去咧，其實呢個可能係唔係最直接嘅方法啦，即係我諗政府都應該思考一下，究竟係咪可以再即係透過多啲唔同嘅平台啦，去鼓勵啲人報翻咧，都要即係講簡單講翻清楚個系統究竟係點樣為之係合乎資格啦。咁其實而家好多市民都會覺得話，究竟我報嚟仲有咩需要咧？我都已經好翻咗啦，咁係咪真係要需要報咧？咁我覺得呢個咧，似乎都坊間都有幾多市民嘅睇法係咁樣咯。 但個核實問題係咪真係難啲處理咧？在當局嘅立場嚟講又？ 我覺得其實咧，如果市民係報翻過嚟咧，基本上大部分其實佢都應該係確診咗嘅。我覺得佢應該係一個比較寬鬆啲嘅方法去處理咯。 整體嚟講啦，今次呢、這個康復者二維碼個有效期咧，就係、是、由康復當日起計啦，180日嘅。你自己點睇呢個有效期？因為其實就可以短啲時間咧，譬如康復之後30日左右啦，就可以打疫苗啦。咁一啲講緊未打過疫苗嘅患者，今次個有效期到180日，會唔會太長啊？等等啦，你自己點睇呢個？ 我覺得時間性是差不多啦，即可能都要預翻一定的時間俾即係啲嘅朋友佢去打針啦。不過即我自己覺得政府都應該再鼓勵多啲人咧係接種即係嗰幾劑嘅疫苗啦。似乎即係打第三針嘅情況咧，都仲係可以有進步嘅空間嘅。咁我覺得都希望係盡快處理，因為日後如果政府咧都係會用呢個安心出行系統咧係進入一啲處所嘅話咧，其實咧都係需要呢一方面嘅。咁呢個我覺得係可以做快啲咯。 OK， 嗱，另外咧就係尋日開始咧，向60岁或者以上嘅長者派呢一個嘅快速測試包嘅，咁就喺長者服務單位嗰度有600多个嘅全港嘅點嗰度。你自己有冇留意成個派發嘅情況啊？ 我對於咧即係尋日開始派發即係嗰啲嘅長者嘅快速測試包咧，我自己覺得係有啲失望嘅喺嗰個流程安排嗰度。咁其實咧即係雖然個原意政府嘅原意係好嘅，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喺個社區裏邊咧好多長者都有一啲嘅需要。其實我哋都係應該鼓勵咧更加多嘅人咧即係每日咧都做嗰個快速測試嘅。咁但係尋日個情況咧安排咧係有啲混亂嘅，即係特別咧有好多嘅地點咧其實好早咧就已經係派發完畢啦，好快已經派曬啦。第二咧，其實好多長者都唔知道咧，可以去邊度攞啦。第三咧，就係其實有啲嘅長者同我哋講，佢去到一啲嘅中心嘅時候咧，都發覺係就係俾會員先嘅，或者淨係俾會員嘅，咁導致咧都有好多嘅誤會啦。咁呢個其實嗰個整體嘅情況咁樣係唔理想嘅。佢都講啦，即係既然政府都係有心去做呢件事係免費派發嘅，其實喺安排上面咧係咪安排得好啲咧？因為其實你睇翻其實長者60岁以上嘅數目咧係講緊差唔多100多-200万人嘅。其實咧即係淨係單單靠嗰所謂嗰幾百個嘅流動嘅中心去派發，足唔足夠咧？係咪足夠應付咧？咁亦都如果有好多時候長者會覺得話，誒驚你冇嘅時候咧，就反而更加係擔心啊，所以咧就更加要去早啲去排隊。咁亦都變成咧，其實變相亦都令到大家擔心嘅。咁所以我諗呢方面，即雖然琴日第一日啦，我希望政府盡快咧係去審視呢個情況咧，係去改善咯。 你覺得係應該喺啲點嗰度再去到唔止呢600多个，淨係一啲長者服務單位度派啊，定係點咧？因為其實頭先你講到話一啲非會員未必拎到，因為見到政府嘅講法就係話，如果一啲有需要嘅非會員長者其實可以照拎嘅話，會彈性處理嘅，咁好似都有個嘅即係空間處理到呢一啲非會員咁樣。 所以就係每一間中心都有唔同嘅處理方法，咁呢個就唔理想咯。第一咧，我自己覺得咧，政府應該即係去盤點一下，究竟佢自己係咪真係有足夠嘅一啲嘅檢測嘅快速檢測包。其實如果即係我諗，我哋嘅原則上就希望多啲長者係可以攞得到嘅。其實政府亦都過去中央支持之下，俾咗好多呢啲檢測包我哋。咁係咪應該政府就唔好盡量唔好擲貨啦？所謂嘅即係盡量咧係可以盡派就盡快派，咁咪派個量多啲。咁亦都話俾市民知道，我哋係有足夠嘅，就唔好令到第一唔好令到長者係擔心話驚攞唔到啦。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嗰啲嘅點咧，我覺得應該係再可唔可以再考慮再揾多啲唔同嘅地方，以至咧更加公布更加詳細嘅情況俾人哋知道究竟邊。度有咧，因為上一次我哋早兩個禮拜，我哋先全港派完一次啦。其實當時係動員咗好多唔同嘅團體嘅，包括屋委會啊、大廈等等咁樣咧。所以咧，我哋都希望盡快咧，即係政府都可以公布多啲點，同埋咧，即係究竟可唔可以增加多啲嘅派發點啊咁樣咯。 Okay. 第三咧，就希望有一個有效嘅機制同指引啦。因為你而家呢個基本上冇指引可言嘅，每一個機構咧，佢都係有啲就佢會員。有啲人唔係會員，有啲就會員咧，就如果佢鬧多兩句，可能佢俾佢咁樣。咁呢個其實都唔係咁理想嘅。咁都希望政府咧，即係特別係勞福局啦，其實呢件事係應該勞福局牽頭嘅。咁佢應該希望同佢哋嗰啲所謂嘅長者中心、安老院所，大家有一個共同嘅共識同埋一個共同嘅指引咯。第四咧，我其實覺得咧，其實政府都可以諗下嘅，因為佢日後咧其實成日都要派嘢嘅。咁其實係咪即係永遠都係用呢一套方法咧？定係有一啲比較透過啲科技啊、電腦嘅方法去做咧？我自己記得咧，即係早兩年我哋搞2蚊60岁乘车优惠嘅时候咧，政府使咗好多钱去研究嗰啲咩电脑资讯平台咁样嘅，咁究竟系咪即系有啲方法系可以善用呢啲咁样嘅可能八达通啊等等嘅方法，日后嘅派发嘅时候咧就唔需要次次都系即系断好似断股式咁样去派。 Okay. 好啊，唔该晒你啊，郑明信同你倾到呢度。郑明信系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有关于下载呢一个嘅即系康复者二维码，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嘅。另外有关于咧，寻日小学咧就系、是、部分小学可以系分阶段咧系恢复翻半日面授课啦。咁啊，100多间学校复课入边咧都有咧10多名嘅学童咧系话系呈阳性啦，有一名嘅老师嘅咁其中，咁啊其中有一间学校咧国际学校咧就话12名学童一名老师系有阳性嘅情况嘅咁有。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喺电话旁边倾下。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志源，早晨。 早晨。 早晨，林哲源。剛才讲到话百几间嘅复返课嘅学校啦，其中国际学校方面有一间就话有一名老师同埋同校啊，12个学生系快速测试阳性嘅咁。点睇呢一个比例，同埋系咪都反映到呢快测系有效咧？ 有效就一定有效嘅，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市民已经系利用快测嚟到去发现自己有冇染病啦，所以效力就一定系有嘅。亦都有足夠嘅科學證據證明，而家嘅快速測試咧，其實佢嗰個敏感度可以去到好高嘅，準程度都去到好高。咁你話如果發現咗，尋日好似我睇新聞都係15宗嘅個案啦，係喺呢一種嘅篩查嘅處揾出嚟啦。咁你可以睇得到就係、是，假使呢15名嘅人士佢係冇做到個快測翻咗學咧。咁真係有機會再喺學校產生一個傳播，所以都叫做好彩係揾到出嚟啦。咁有效嘅，整體嚟講。 OK， 因為我見到衛生署方面咧，針對呢一個個案咧，就佢話即係相信嗰個感染源頭都係嚟自屋企或者社區，所以就冇需要特別調查嘅。咁但係一間學校出現呢一個嘅數字嘅個案，你覺得點睇咧？今次唔需要特別調查嗰個做法？ 嗱，佢我諗佢未翻學揾到啦，應該即係揾到就應該唔翻學噶啦嘛，即係測到陽性就應該唔翻學噶啦嘛。咁變咗，如果佢哋係未入到學校，未有個聚集嘅時候咧，咁就真係應該唔關學校，即係唔會話引發學校一個傳播鏈嘅出現啦。咁你記得喺第五波早期嘅時候，其中一個爆發點咧，的確係學校。咁當時就係已經翻咗學校，咁引起都幾大嘅影響啦。雖然唔係最大嗰個傳播鏈，咁所以即係你話喺學校翻學校之前揾到，咁固然係好事。嗱，追唔追蹤呢個問題咧，我諗就係睇佢個能力嘅問題。即係而家你見到個數字慢慢係回落，如果去到一個階段咧，佢真係想話將個火頭撲熄曬咧。一種追蹤都是無可避免的，我相信。不過即現在的數目可能他們仍然是再等候再回落一些才真的去做那個追蹤。你說為什麼人多做不到追蹤呢？即如果你整個社會都是的時候，周處都是你就沒什麼意思追蹤了，因為可能即總有一個在阻緊這樣。但是都是慢慢少的時候呢，你就真的要追蹤回來去防止他再反彈嘛。咁返去追蹤嗰個問題，當然我哋人手係一樣嘢，有冇一個科技去協助追蹤就係另外一個問題。香港一直喺呢方面都行得緩慢，到今天都好似同舊年冇乜分別咁樣。 整體嚟講，你覺得小朋友返學之前朝早要做一個快測呢個安排點樣睇呢？有冇啲乜嘢嘅建議呢？ 佢係令到你平時可能都唔會做檢測嘅呢，都而家要做㗎啦，唔係因為你要翻學啊嘛。咁你如果做一日揾到10几个，做第二日又可能揾到啲，做3日又揾到啲。你如此者落去幾日之間，或者你去到一個潛伏期咁上下時間咧，基本上你都揾曬出嚟噶啦。只要冇新嘅傳播，咁變咗即係希望係可能頭個禮拜至兩個禮拜之間都好有效咁樣。如果你見到個數字真係慢慢跌到落翻去零咧，有冇機會再放鬆？我諗係可以考慮嘅，但真係要睇住嚟緊呢個零禮拜嘅數字先至得。 所以你自己估啦，即係復翻課之後，因為嚟緊都會中學啊、幼稚園啊等等都會復課嘛。學童嗰啲嘅確診嘅個案係咪都會所謂大幅咁升咧？你自己評估係點？ 你又唔係好大幅嘅，即係因為你話如果有症狀嚴重嘅嗰啲就都會去測咗會睇醫生。咁即係而家睇緊嗰啲主要就係冇症狀人士。咁如果係現在嚟講，我哋都知道咧，冇症狀人士咧，佢好多時佢附近都有啲有症狀嘅同住人士測咗係確診，佢都會驗埋嘅。所以我哋講緊係成家人一齊住嘅，所有人都冇症狀，你揾到咁希望呢個係少數啦。咁如果你好似昨天咁10几宗，咁嚟緊希望都係大概呢個數或者再低啲啦，隨住你每日快測。咁嘅時候，希望個數唔係真係多，否則嚟講，你都有啲麻煩。 另外我就想问一下私家医生拎口服药嗰方面，因为可以向卫生署申请去攞呢个新冠口服药嘅。嗱，卫生署都话去信去呢啲拎咗药嘅医生嗰度咧，征求佢哋同意，就将一啲嘅资讯啊，呢啲诊所嘅资讯咧放喺一个名单度，等啲市民知道啊。咁如果唔愿意嘅人士咧，就要回复啦。咁点睇呢个做法？因为有啲医生咧就好似都担心摆咗个名单度，就会令到更加多嘅病人以为呢个系专医新冠患者嘅诊所，咁有啲咁嘅忧虑嘅。点睇呢个？ 咁資訊一定要透明嘅，唔係我點知邊個醫生有藥咧，我揾邊個睇咧？即係我覺得一定要嘅。個問題就係更加重要嘅，可能係個時段。即係你話個醫生如果佢話，我係全日都睇新冠疾病，唔睇其他，咁你咪寫曬所有時段落去咯。或者嚟講咧，可能佢係會有啲時段專睇新冠病毒病嘅人士，其他啲時段咧就睇佢其他病人。咁嗱，呢個分開係好緊要嘅。否則嚟講咧，就有機會引致即係一啲新冠疾病嘅人士同一啲非新冠病毒病嘅人士走埋一齊咧，你就驚會有個交叉感染嘅風險。所以一定要喺時間上面係完全分開。咁所以除咗話邊位醫生有呢啲藥係願意睇之外咧，就係佢邊啲時段會出嚟睇呢啲新冠病毒病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資訊。即係你分開咗個時段咧，咁你兩個時段中間你都要做一個比較上係深層嘅清潔啦。咁你睇新冠病毒病人士嘅時候，所有醫護人員都必須要即係特別加緊注意，帶曬所有防PPE 啦，即係個人防備防護裝備啦。咁先至真係叫做一個比較安全，所以我相信個資訊透明度一定要包埋邊啲時段佢會睇呢啲人士咯。 好啊，唔該曬林志賢，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林志賢係醫療衛生界立法會議員，頭先講到咧呢一個。便利一啲康复人士用疫苗通行证啦，咁就可以咧透过系统啊电子疫苗接种及检测记录系统咧系下载呢个康复者记录嘅二维码，成个运作做成点咧？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冠病毒康复人士即日起可以经政府网上平台取得康复记录二维码，以便放入新版本的安心出行程式，满足疫苗通行证要求进入指明处所。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二维码的有效期是康复起计的180日，康复者可以带同或者出示康复记录二维码，以取代疫苗接种记录进入疫苗通行证下的指定处所。卫生署即起发出的隔离令亦会附有康复记录二维码。作为过渡措施，康复人士在6月30日前仍然可以出示其他康复或感染证明，以作疫苗通行证之用，但不包括快速抗原测试阳性的相片。马会表示，随着疫情渐趋缓和，听日起重开场外投注处，电话投注服务就由星期日起逐步恢复。场外投注处在非日马赛事日开放时间是中午12点到挨晚6点，在日马赛事日就不会开放。场外投注处不会提供投注服务和自助售票机服务，亦不会显示赔率和投注资讯，只会提供投注户口提款、提存、兑换现金券或者中奖彩票，以及投注户口管理的服务。所有进入投注处的人士必须达到疫苗通行证的接种要求，使用安心出行，接受体温检查，佩戴口罩，并保持足够的社交距离。至于在4月24日和4月27日举行的赛马日，马会将提供电话投注的快线和特快投注服务，而由5月1日起举行的赛马活日，电话投注的所有热线服务将会恢复。最先在英国发现的儿童不明原因肝炎个案蔓延至欧洲另外4个国家，

2022年4月20日，新冠康复者可下载康复记录二维码。 新增600宗确诊，两名小学生及国际学校13名师生呈报阳性。 男子咬甩前区议员赵家贤左耳及伤人，判囚14年半。 拜登与11位领导人通话，讨论制裁俄罗斯并援助乌克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头先讲到染咗新冠康复嘅人士可攞呢个康复者二维码，三个途径攞到，包括就系用智方便咧呢个程式啦、医健通啦，另外就系一个电子疫苗接种及检测记录系统，个网址系 www.evt.gov.hk， 咁啊申请呢一个嘅康复码嘅。嗱，详情咧又请另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啊，呢个无论呢个系统啦，定系呢个系统之外，配合到安心出行都有啲更新咧，都有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啊，有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志光，早晨。 早晨啊，苏乐文。 早晨，黄志光，可唔可以先讲下呢一个嘅登记呢一个康复者二维码呢一个嘅系统，等啲市民都好简单地了解下究竟点样做啦，同埋寻日开始之后有几多人登记咗啊？有冇啲所谓塞车嘅情况咧？又 哦，好啊，我讲少少，其实咧就系、是、正如头先主持人讲啦，咁就我哋响嗰个电子疫苗接种记录同埋检测嗰个记录嘅平台咧 ，evt.gov.hk 就新增咗一个功能啦，就可以方便啲曾经确诊过嘅市民咧，就可以透过个系统去搜寻翻佢响卫生防护中心登记过嘅一个确诊同埋康复嘅记录。咁然後咧就下載一個二維碼就可以俾佢用喺個疫苗通行證嗰度嘅。咁登記個查詢嗰個過程好簡單嘅啫。頭先主持人都講過啦，即係如果你係用智方便嘅話咧，因為佢已經直接核實咗你嘅身份，咁佢就可以透過智方便直接入到個平台，就揾到你所需要嘅資料噶啦。透過你嗰個身份嘅核證。咁但係如果係未有登記智方便嘅朋友咧，咁佢就可以喺個平台上邊咧就直接輸入翻佢嗰個證件號碼。這個要留意呢，就是一定是要用返佢曾經喺衛生防護中心登記佢確診嗰個證件號碼，又或者可能佢之前曾經確診入過醫院，咁喺醫院裏面呢就做咗個登記，咁然後佢出咗院嘅時候呢有個出院嘅記錄，咁用返同一個證件號碼，咁然後呢就要加返一啲嘅核實嘅資料嘅，譬如話如果用身份證嘅話呢，咁就要輸入返你嗰個身份證上面嘅簽發日期。咁呢個資料呢，我哋就可以比對到係咪真係佢本人啦，因為好多時就係你要揸住個身份證先會知道嗰、那個身份證嘅簽發日期嘅、啊、但係出生日期呢可能好多人都會知甚至乎有一啲情況呢就係、是、可能有一啲公開資料呢就已經透露咗一啲個人嘅名啊、身份證號碼或者出生日期添咁樣。好啦，有咗呢兩個資料之後，再加埋呢就係、是、你上報返即係你報告確診嗰個月份，好簡單嘅啫，即係譬如你啱啱係可能係二月確診嘅，咁你啊揀翻二咁就得噶啦。咁有咗呢啲資料之後，如果嗰啲資料正確咧，咁我哋個系統就會揾到你曾經確診嘅一個記錄，咁然後咧就可以俾翻一個康復記錄嘅二維碼顯示翻出嚟。咁申請人可以譬如話打印翻佢出嚟啦，影低佢啦，又或者咧最簡單就係掃描咗入安心出行嗰、那個程式裏面咧，咁就方便攜帶，咁啊到響你進出某一啲疫苗通行證嘅處所嘅時候咧，就可以自動顯示翻呢一個二維碼出嚟咧，就可以方便你使用啦。 嗯，我想問究竟係確診嘅月份定係出院嗰個月份？ 嗱，按衛生防護中心嗰個而家嗰個計算咧，因為明白嘅，如果你係真係入過醫院。有出院記錄嘅咧，出院嗰個日期就係個叫做康復日期，咁啊嗰個二維碼就會由你康復日期起計咧，180天有效。咁但係如果係一啲自己申報嗰啲咧，而家嗰個標準咧就係話你申報嗰一日加14天就係、是、計算你係康復嘅。咁呢個都係即係衛生防護中心啲專家醫生去決定㗎啦。咁變咗加咗14天之後。那個日子開始計咧，就計180天有效。咁、那、嗰個有效日期咧，就係咁樣計算出嚟嘅。 即、okay, 係總之都係用一個康復，不過大家康復嗰個定義，無論入院同唔入院係有啲唔同咁嘅意思。 冇錯。 OK。另外先講啦，呢、這個系統究竟而家幾多人登記咗？有冇一啲所謂塞車嘅情況咧？ 嗱， 暫時嚟講咧，我哋去到今朝七點半到嘅時間咧，就有超過15萬嘅市民咧已經下載15萬嘅人次咧，就下載過呢、這、一個自己嘅康復記錄嘅二維碼嘅。咁系統咧就由於係擺喺我哋政府雲端平台咧，好似一般我哋面向市民嘅即係大市民大眾嘅系統咁啦。我哋個雲端系統咧，亦都係會配置到足夠嘅容量。咁亦都如果我哋一路留意住嗰個流量呢，而睇到如果譬如流量有突然間有一啲嘅上升呢，我哋都可以好快咁樣呢就增撥一啲資源去支持個系統運作。咁所以而家暫時為系統運作呢就係非常之暢順嘅。咁由於個人數都係唔係好多啦，咁所以呢就亦都冇需要排隊。咁暫時嚟講，我睇到有一啲嘅報道都講，可能係好多市民入去一兩分鐘就已經可以攞到佢嗰個二維碼噶啦。 嗯，但係有冇睇到一啲嘅市民反映啊？就係話入到去個平台登記完之後咧，就話揾唔到一啲資料。首先你哋有冇收到呢一類似嘅查詢啦？或者有冇渠道俾市民反映啊？可能真係做足曬你頭先講嘅流程，但係真係揾唔到記錄喎。當中點解咧？有冇啲咩方法幫到呢班人？ 嗱，我哋都按衛生署嗰個資料咧，都睇到有啲係因為其實好多情況。不同嘅，就因为譬如头先我讲，如果个市民可能登记嗰个证件号码有出入，又或者佢可能忘记咗，或者唔记得咗自己究竟系边个月份去申报过咁样啦，咁所以都有机会系未必揾得到，咁甚至乎有一啲咧，听卫生署嘅同事讲咧，就系、是根本可能佢自己系真系自己确诊咗，即系自我检测确诊咗，但系佢就冇报到俾卫生署，所以根本佢哋系冇记录啊，咁所以好多呢啲情况，如果市民有需要查询嘅话咧，卫生署都有一个查询热线嘅，咁电话号码咧就系25695777。 嗯， 咁呢个热线咧就卫生署嘅同事就可以帮你查询翻，究竟你系有冇记录喺佢哋嗰度，咁亦都有一个电邮地址，亦都系可以咧用电邮嚟查询，咁啊电邮地址咧就系rat@dh.gov.hk， 咁两个途径都系可以查询翻你嗰个确诊记录嘅。 OK， 另外我就想问配合呢个康复记录二维码，安心出行方面都有啲更新嘅，有啲咩要提下啲市民咧？呢、這个 系冇错，其实咧就我哋同步咧，昨天都已经更新咗个新嘅版本，咁嘅新嘅版本安心出行咧就系3.2.0啦。咁呢个版本咧有几个新嘅功能都几方便嘅。咁首先当然佢系可以扫描埋呢个康复记录二维码啦，咁即系市民系可以储存埋喺佢个安心出行里边。咁由于因为而家有几个唔同嘅二维码都系可以。用到嚟做疫苗通行證嘅，譬如話你個康復記錄啦，你嗰個電子針卡啦，即係你打針嘅針刺啦，又或者如果之前你睇醫生，醫生俾過一啲叫醫學豁免證明書你嘅話，亦都有個二維碼。咁所以咧，而家安心出行亦都有個新功能咧，就係呢幾個唔同嘅二維碼儲存嘅時候咧，你都可以揀一個你嘅一個叫做預設嘅顯示。咁咩叫預設顯示呢？就係因為當你去一啲疫苗通行證嘅處所，你掃描嗰個場地嘅二維碼嘅時候呢，而家大家都會好習慣啦，就係佢自動會跳一個針卡嘅二維碼出嚟嘅。咁嗰個呢就係等你去入去嗰個處所啦，顯示俾人睇或者俾人哋反掃咁樣啦。咁而因為可能有一啲譬如康復者為例，可能佢有兩個唔同嘅二維碼嘅，咁佢就可以揀一個顯示。咁然後咧就係嗰個就係你嘅預設啦。咁另外仲有一個最有用嘅功能咧，就係話由於你有幾個唔同嘅二維碼啦，咁我哋亦都加咗一啲嘅程式落去咧，就係安心出行可以預先幫你自動去檢查下你嗰個二維碼咧係咪符合到當時嗰個疫苗通行證嗰個階段嘅要求。例如啦，譬如話你掃描咗你個打針記錄，咁可能係嗰個係一針嘅記錄嚟嘅。咁由而家到第一階段去到4月29號咧。打一針嘅一般成年人打一針咧都係可以通行到噶啦，咁但係譬如去到4月30號嘅第二階段開始咧，一般嘅市民就需要打兩針嘅，咁所以咧變咗嗰、那個安心出行亦都會幫你檢查一下啊，你嗰個針卡嘅記錄係咪已經足夠符合到當時個階段嘅咧咁樣，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就會有個紅色嘅框框出咗嚟。即係喺你個二維碼嘅側邊咧，周邊咧就有個紅色嘅框嘅，咁呢個就好容易俾你睇到咧啊！你嗰個二維碼過期或者係未符合要求咧，咁可能你就要更新啦咁樣。Okay. 但呢個係過咗期先有啲，唔係話就嚟過期會有個提示係咪咁啊？ 唔會啊，係啊，即係佢係睇個時間嘅。譬如話頭先我講而家個階段咧係需要打一針，咁但係去到第二階段需要打兩針，你就要掃描翻一個兩針嘅記錄啦。Okay. 但如果你未做嘅話，咁你個一針嘅記錄就會有個紅色嘅框框。咁頭先講嗰個康復記錄咧就係180天有效。咁如果過咗180天咧，咁你嗰、那個 記錄就會變成紅色啦，咁樣。 嗯，點解會係幾個碼嘅時候要市民自己手動揀一個預設，而唔係幾個碼邊一個有效，就喺個程式度應該有個功能自己自動揾一個有效嘅碼出嚟顯示嘅？ 通常就是如果你一般疫苗通行證的要求呢，就是普通咁你打針呢，咁你就可以有一個記錄啦。咁譬如話第一階段就打一針，第二階段打兩針，咁所以其實市民係裝住呢一個針卡就已經得㗎啦。咁但亦都有啲要配合，有啲市民呢就可能佢係確診咗，咁而但佢個確診嗰個情況呢個個人唔同嘅，咁有啲可能呢係譬如話喺第五波之前已經確診過，咁佢當然佢亦都可以申請個康復記錄二維碼啦，但係可能佢已經超過咗180天，其實佢係未必需要再攞呢個康復記錄二維碼，佢只係 keep 住個按嗰個針刺去打針 ，keep 住呢個針卡嘅記錄就認得㗎啦。咁但係當然亦都有啲情況咧，就係佢兩個都有效嘅，暫時，即係佢又有個針卡，又有一個近期確診康復嘅記錄。咁呢個就市民可以自己選擇，究竟我用邊一個等佢自己放心。一般當然啦，如果你係確診咗嘅話，咁如果你又有一個康復記錄，有180天有效嘅咧，咁就其實就係呢個就係比較最長時間可以用得到。但我想重申翻咧，就係正如好似衞生防護中心嘅總監啊徐樂賢醫生講咧，打針係保護自己嘅，咁只不過嗰個康復記錄就係方便你去進出一啲疫苗通行證嘅處所，咁一啲聯合科學委員會嗰啲醫生都已經係提出咗啦，即係其實就算你係曾經感染過新冠病毒，打針都係冇問題，亦都係可以加強保護嘅。咁而你第一針同第二針嘅針刺，其實康復之後咧，你最快28天已經可以打翻針噶啦。咁所以其實就係兩樣唔同嘅兩樣唔同嘅概念嚟嘅。 另外我就想问，我见即系而家啲指定嘅处所，譬如餐厅咧，有一个叫验证二维码扫描器嘅，你哋都有更新。其中一个咧就系话，如果啲人重复将嗰个嘅二维码用同一个装置五分钟内扫描两次或者以上咧，会有啲即系声响出现啊。点解会有呢一个新嘅更新？系咪有人咁样滥用过咧？ 我哋咧就同步亦都更新咗嗰个验证二维码扫描器啦。其实就系方便嗰啲处所系主要系一啲做主动審查嘅處所啦，即係話係需要喺個處所門口就掃描翻嗰個市民提供嘅二維碼，就確定佢嗰個符合到個疫苗通行證嘅要求。咁嗰度咧，其實就我哋喺第一階段嘅疫苗通行證嘅時候已經係開發咗噶啦。咁但係我哋都聽到有啲意見啦，就係譬如話啲食肆嗰啲意見，就係因為佢係亦都可能留意到啊，會唔會有一啲人咧，我根本查核唔到佢嘅身份噶嘛？咁啊，會唔會有啲人咧係市民係用同一個針卡，就係大家共用咧咁樣？咁呢啲都係一啲嘅漏洞，我哋希望可以堵塞到嘅。咁所以喺新嗰、那個程式裏面咧，我哋增加咗啲新功能。咁呢個頭先主持人你講嗰個就係其中一個，就係話如果你係我哋發現係同一個二維碼係喺同一個地點、同一個時間，譬如話五分鐘內掃描多過一次嘅話咧，咁佢會有個特別聲響提嗰、那個處所嘅負責人咧，就特別要留意啦。咁樣當然可能係同一個人嚟嘅，譬如佢自己唔知道係掃描到喎，咁佢又再掃描多一次，咁都冇問題嘅。即係嗰個都係一個提示嚟嘅啫。 咁、 okay. 反而有啲新嘅功能咧，就係、是、我哋譬如話呢一個掃描器咧，就增加咗一個自動更新嘅功能。個意思就係話，因為我哋要配合唔同嘅階段嘅疫苗通行證咧，就有唔同嘅需要啊嘛。咁所以呢個程式嘅邏輯咧，我哋就係透過自動更新咧，就可以方便嗰啲處所就係、是。自動更新佢呢一個掃描器就去符合到疫苗通行證唔同階段嘅要求。仲有一個咧就係、是、一個登記嘅功能。咁呢個功能咧都好有用嘅，就係話咧就可以幫助到無論係處所啦，或者衞生服務中心咧，就可以清楚掌握到同一個處所究竟係用緊幾多個呢啲掃描器咧，係掃描佢嗰個進場人士嘅資料。咁、當然，如果當處所出現感染個案嘅時候咧，佢就可以比較全面啲去掌握到我要问几多个扫描器咧，攞翻一个密切接触者嘅一个资料，咁、okay. 样就可以尽快可以追踪到个密切接触者咯。 好啊，唔该晒黄志光。黄志光系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另外头先都讲过关于复课配合复课，见到医管局咧都话喺指定诊所预留咗一啲一定嘅诊症名额俾一啲小学同埋幼稚园学生。详情医管局方面有啲咩准备呢？电话旁边咧有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括弧病人安全及风险管理何婉霞医生，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你哋好啊！ 早晨，何医生，可唔可以讲下系咪预计复课之后，医管局都预一啲嘅学童嘅确诊数字会大幅上升，同埋有啲咩嘅准备啊？ 是啊，其实呢因应学校分阶段复课呢，咁其实我哋都有做咗一系列嘅措施去应对呢可能会出现嘅增加感染嘅人数。咁所以呢我哋呢嘅指定诊所呢亦都喺4月19号之后呢预留咗一定嘅名额俾小学同埋幼稚园学生里面当中确诊嘅病人。咁其实佢哋嘅家人啊或者病人呢可以喺指定诊所预约或者服务嘅时间里面呢致电诊所嗰个关爱专约热线，咁就可以预约到睇到医生㗎啦。咁另外呢就係、是、我哋医管局护信灵嘅护士团队呢其实都会主动接触一啲确诊学生嘅家人啦或者照顾者。咁我哋呢都会提到嗰个电话支援服务。咁我哋护士团队呢就会评估返学生嗰个健康情况啦，咁就会俾返相关嘅资讯同埋支援佢哋。咁如果部分有需要呢，我哋都会建议病人呢去返指定诊所嗰度就医，或者呢我哋会转介去远程医疗支援服务站嗰啲医生团队，咁都可以提供到要佢嘅支援咁样。 嗱，先讲指定诊所呢度咧，就话呢啲学生、小学生同埋幼稚园学生咧，如果确诊都会特别有啲名额，就系俾佢哋打呢个关爱预约专线嘅。其实预几多名额俾佢哋？而家关爱预约专线会唔会本身都好爆棚，定系个使用量系相对低啲，所以可以容纳到呢啲如果确诊咗嘅学生咧？ 是嗱，而家咧，我哋23间指定诊所每日最多可以提供嗰个名额咧，就系已经超过4000个诊症噶啦。咁当中咧，其实我哋预咗一半嘅诊症名额咧，俾较高风险确诊嘅病人。咁呢度当中咧，其实咧，我哋都即系囊括埋咧呢啲小学同埋幼稚园个确诊。咁随住而家暂时疫情咧都有少少舒缓啦，咁所以咧，其实我哋啲名额咧都系有位置喺度嘅，咁所以如果病人咧系确诊又有唔舒服咧，我哋都都建议佢哋咧就要过嚟呢、這个指定诊所嗰度睇翻啦。咁嗱，截至去到琴日啦，下昼一点咧，其实我哋已经帮超过118600位病人人次咧提供过个诊症服务噶啦。咁当中咧有超过16600个人次咧系经关爱热线预约嘅。 另外我见你哋都话喺成个医管局嘅联网都会预留一啲病房，系如果收一啲确诊咗而有需要嘅一啲嘅儿科嘅病人等等啦。呢度有几多床位系预留咗，或者有冇边啲联网留翻多啲咁样嘅？ 其實我哋咧都係跟翻第五波嘅經驗啦，咁同埋咧我哋基於咧人口嗰個年齡層嗰個比例嘅分配，咁就會喺唔同嘅聯網預留翻咧一啲隔離嘅病房、兒科病床嘅病房咧，就俾可能出現感染嘅情況、爆發嘅情況出現啦。咁其實咧都係跟翻即係個地區個需要嘅咁樣。 剛才講到話指定診所，可能而家即隨住疫情嘅緩和，一啲可能啲位都多一啲啦。會唔會都嚟緊會考慮翻將部分指定診所轉翻本身嘅普通科門診去做咧？ 嗱呢度咧，其實我哋都睇到啦，學校咧就始終啱啱都復課啦，咁我哋咧就都會睇翻個疫情嘅需要咧，係嚟調節翻嗰個用量嘅咁樣。 有冇話去到咩水平先至會將部分即係幾多會變翻普通科門診？因為始終嗰個都有一啲嘅即係病人嘅需要嘅。 嗱呢度咧就我哋都會監察翻個疫情同埋需求啦，同埋咧即係復課咧都係啱啱先至開始，咁所以咧我哋都要睇翻個情況需要同埋即係個疫情嘅情況調節翻個服務，咁始終咧都要為有需要病人咧提供適切嘅服務。咁我哋都知啦，其實口服藥咧本身咧過往嘅經驗啊，同埋喺香港嘅經驗咧，其實咧都非常有效咧，就減低即係嗰個病情轉差嗰個情況或者嘅入院率嘅，咁所以咧，如果咧真係有確診嘅病人咧，其實我哋係即係都強烈建議佢哋咧，透過指定診所嗰個熱線咧，去約翻個期。咁如果佢哋係合適嘅病人咧，咁我哋咧就會即係俾翻啲口服藥，佢哋可以食用啦，咁就可以減低佢哋出現併發症。咁尤其咧係有兩個群組嘅，嗱，譬如60歲或者以上。 或者他身體嚴重的免疫力不足，無論他有沒有接種疫苗呢，其實都是涵蓋在我們口服藥物那個指引裏面。至於未60歲以下而他又未接種疫苗呢，在我們呢都是一個高風險人士，我們亦都是會呢配方呢這個口服藥給他們，希望呢藉此呢都幫到病人呢減少他即是轉差的情況的。 我都想了解而家喺公立醫院嘅系統，處方幾多呢啲口服藥嘅療程啦，仲剩翻幾多啦，同埋私家醫院嗰方面咧，係咪都有問你哋即係之前話借出一啲嘅口服藥嗰、那個、情況係點啊？ 係嗱，截至到去四月十八號啦，公立醫院咧其實已經配方超過為27,100名嘅病人咧處方咗呢兩款嘅口服藥噶啦。咁我哋醫管局咧都喺唔同嘅設施啦，裏面包括公立醫院、社區治療設施、指定診所同埋安老院舍咧，其實我哋都有配即係俾一啲新冠藥物一啲合適嘅病人使用啦。咁咧另外咧就係、是、我哋都即係知道可以喺唔同嘅地方咧，裏面包括咧私家醫院，其實咧佢哋都可以有配方到呢啲藥物。咁呢啲私家醫生咧，其實都會參考翻醫管局相關嘅藥物指引，其用藥須知啊，有乜嘢禁忌症啊，都會跟翻佢哋臨床嘅情況咧，為呢啲病人咧處方翻藥物嘅。咁至於私家醫生咧，其實我都知道咧，有超過150名嘅私家醫生咧，其實咧都有呢啲口服藥嘅儲備咁樣。 嗯，最後一分鐘到啦，其實而家私家醫院嚟講借咗幾多呢啲新冠口服藥係？ 我哋咧其實佢哋有需要咧，我哋就會配方俾佢噶啦。咁個數據咧，我哋都喺度跟進緊咁樣。 嗯，有冇話即係近排呢啲私家醫院咧，仍然係繼續問即係醫管局係借藥噶？ 個用量咧，其實我哋都有睇住嘅。咁啊，似乎用得最多咧，都係醫管局裏邊。咁至於私家醫生咧，其實截至到去琴日咧，我哋見到佢就一共報告咗咧，就為咗四名嘅病人處方過呢兩款嘅口服藥啦。 好啊，唔該曬何婉霞醫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係醫管局總行政經理括弧病人安全及風險管理何婉霞醫生嘅，有關於復課啊、康復者健康二維碼等等咧，歡迎大家。打嚟17231。 乐坚话，二维码有效期系康复起计嘅180日，而卫生署即日起发出嘅隔离令，亦都会附有康复记录二维码。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志光就表示，康复记录二维码使用方法同电子针卡一样，相信市民不会感到陌生。成报报道， 明报报道。政府日前宣布，明日起可以恢复不多于30人的本地游。如果所有客人出发之前快速测试结果呈阴性，每团人数可以放宽到100名。旅游业议会昨晚公布指引，如果旅行社举办不多于100人的本地团，团友只需要在文件上签名确认已经做测试和拿到阴性的结果，但有业界认为意义不大，仍然会要求客人提供快速阴性结果，宁愿做多一步。另外，有旅行社就因為指引遲遲未公布，決定押後原定明日舉辦的本地團。明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社交距離措施明日鬆綁，康文署核下的體育設施亦都隨之重開。《星島日報》從康文署訂場情況發現，羽毛球、足球、籃球和網球等場地重開的頭幾日都有爆滿情況，其中全港羽毛球場只剩下早場或者是位置偏遠的場地仍可供預訂，導致炒風再現，網上紛紛出現場地出讓的訊息。據了解，原本每兩個小時收費300元的籃球場近日最多被炒貴5倍，去到1,800元。星島日報報導。 商報報導，政府明日分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立法會昨日宣布下星期恢復舉行實體會議，而明日將會恢復營業的包括戲院。當局早前表示，戲院重開之後有人數限制，同時需要遵守防疫措施，如果放映院內的員工以及同一場次顧客打齊三針疫苗或者屬於打齊兩針的康復者，可以在場內飲食。不過百老匯院線、MCL 院線和嘉和院線昨日都表示暫時不提供影廳內任何飲食安排。商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特首選舉唯一候選人李家超昨晚公布148人的競選辦主席團和顧問團，祥和系资深顾问李嘉诚、恒地创办人李兆基、新地主席郭炳联、新世界主席郑家纯、九龙仓前主席吴光正以及信智主席黄志祥等等都在名单之中。有建制中人就认为有关安排反映李家超能够团结整个爱国爱港的阵营，支持面比起特首林郑月娥更加广阔。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就认为名单是反映出李家超得到社会各方面各阶层支持。经济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环境局昨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目标在2023年下半年实施垃圾征费，具体实施日期将会征询立法会意见，初步建议在实施后的一段时间内向全港合共大约290万个住户免费派发指定的垃圾袋。此外，基于胶袋弃置量持续上升，该局亦都建议将胶袋的征费上调到1元，以及取消现时对冰冻或者冷冻食品以及已被非弃物包装完全包裹的食物豁免安排。东方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成报的社论说，新冠病毒康复人士可以下载康复记录二维码，并且使用疫苗通行证进入指定处所。康复者如果已经接种疫苗，亦都可以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拿到最新的版本二维码。不懂得使用手机电脑的长者亦都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取得二维码。社论说，长者未必理解到有关信息，年轻一代不妨多啲关心家中长者，多加协助。成报社论。 商报嘅时评话，全港学校分阶段恢复面授课堂，寻日率先复课嘅学校配合翻学之前必须进行快测，全日一共有14名学生同埋一名教师结果阳性，因而冇办法翻学校。时评话，证明咗快测复课安排初显成效，绝对可行合理，能够保障学生同埋校园安全。有这个成功经验，全港各界亦都应该善加利用快测，以推动经济社会的安全复常。商报时评。 明报社评就提到，本港毒品案件有年轻化趋势，警方加强执法和反毒宣传，校园复课多些留意学生行为变化，当然必不可少。当局亦都要从青少年政策宏观层次看待问题。社评话，吸毒年轻化折射青少年的迷失，当局既要治标，更加需要治本。明报社评。 大公报社评，金管局去年调查发现，数码渠道已经成为银行服务的骨干，银行数码化提高了效率，但由于依托网络安全成为最大的担忧，挑战和机遇并存。社评话，香港金融业基础稳健，加上中央全力支持，只要在监管上紧贴新趋势，香港金融业可望迎来再次起飞的机遇。大公报社评。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洪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这一段都是车多，车龙排到风力楼对出。将军澳道入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一段车多。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车龙排到骏景园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天水围天池村慈心楼、大埔大埔头17号敬罗家属、香港仔鸭脷洲村利泽楼、葵涌晓峰居第二期 B 座、 葵涌葵芳村葵建楼、粉岭辉明村星辉楼、葵涌兴芳路196号葵峰大厦、葵涌村影葵楼、葵涌丽瑶村桂瑶楼同埋葵涌石荫村人石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选民更新住址要交住址证明。由5月1号起，新登记做选民都要提交住址证明，填妥指定表格，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提交。上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就睇到资料更新咗未。收到选举事务处嘅信要求確认住址，记得回复。选民登记同更新登记资料截止日期都系6月2号。查询2891-1001。 2022年4月20日，新冠康复者可下载康复记录二维码。 新增600宗确诊，两名小学生及国际学校13名师生呈报阳性。 男子咬甩前区议员赵家贤左耳及伤人，判囚14年半。 拜登与11位领导人通话，讨论制裁俄罗斯并援助乌克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提到啦，一啲新冠嘅康复者咧，可以通过呢个叫做新冠病毒嘅电子疫苗接种及检测记录系统啦，就系个网址就系EBT 啦.gov.hk 啦，咁啊下载呢个嘅康复记录二维码嘅，咁同时智方便啦，同埋医健通咧都可以下载到呢个二维码嘅，咁就要呢一啲嘅康复人士啦，提供身份证号码啦。身份证的签发日期啦，同埋出院或者系阳性检测结果日期嘅月份，作为一个嘅身份认证去攞呢一个嘅康复者二维码嘅。成个情况，因为寻日已经系开始咗噶啦，顺唔顺畅咧？或者你试过嘅情况又系点咧？1872311有关于呢个康复者二维码系有效期咧，就系由嗰个嘅康复日期起计180日啦。咁啊，继续听大家嘅电话，有黄女士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 早晨，请讲。 主持人好，我想问一下咧，我帮屋企人咧就琴日试下整嗰个康复二维码啦。咁其实其中有一个就系得，有一个就系唔得嘅，就话冇佢资料嘅。但系大家都系咁样喺个平台上登记有埋呢个隔离令噶啦，但系有一个唔得咯，就系唔知系咪有啲咩问题啦。 唔得嘅意思都系入晒一模一样嘅资料，就冇显示咁嘅意思系嘛？ 佢嘅显示系冇佢嘅资料咯。 但系都系啊，因为之前有啲讲法就提过啊，会唔会你当日你系报自己阳性嗰阵系用身份证，咁但系之后咧入呢个资料嗰阵可能用咗另一个譬如护照嘅号码，有冇啲类似嘅情况？ 唔会啊，因为一定系用身份证嘅。 咁你最后有冇再打去啲热线嗰度查询翻？ 打咗，搵唔到，冇人复啊。 冇人复定冇人听啊？留咗言咁啊？ 冇人听，留咗言系啦。 哦，都即系暂时都未有人话俾你听点复 咯，就唔可以话冇人复嘅，未有人复。 所以而家暂时都系等，即系睇下下一步睇下点处理咁样。 系啦，咁就想知道其实系咪应该正常就一定系得嘅？就因为我有隔离令啦嘛。会唔会有啲 case 我有隔离令，你都唔会俾呢个康复二维码我噶？ OK， 明白啊，黄女士嗰个嘅疑问，佢就报晒啲资料噶啦，咁就其中一个嘅情况就系、是、报咗资料之后冇一个嘅记录嘅显示，咁亦都话打咗电话留咗言，暂时就未有人复咁啦，咁同样嘅情况啦，如果系有一啲嘅疑问，见到话卫生署都有个热线就系25695777嘅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啊！有同一位嘅嘉賓傾有關於疫情方面，電話旁邊咧有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早晨。 系早晨，萧乐文。 早晨，何柏良。疫情方面咧，就新增600多宗嘅新冠确诊啦。咁见到卫生防护中心方面都话，即系担心复活节假期有一啲嘅人群聚集，可能会产生一啲传播风险。咁就以 Omicron 嗰个病毒计咧，3至5日为潜伏期咧，可能嚟紧都会睇到3至5日，会仲有一啲嘅数字上面嘅升幅嘅。你自己点睇成个疫情啊？或者呢个反弹嘅风险有几大咧？ 疫情整体咧就系、是、向下走紧嘅，咁但系咧嗰个假期嘅时候咧，就一般嚟讲个做检测嘅人数咧会比较少一啲嘅。咁同埋如果你喺假期咧就人流多咗，咁、那个人同人之间嘅病毒传播咧，咁正常嚟讲个预期咧都系会多咗嘅。咁所以如果你过咗一个潜伏期之后，咁有唔舒服，咁多市民咧就佢自己做抗原检测。或者咧就去睇醫生，就安排做一啲核酸檢測咁啊。咁嗰個個案咧就去到今個星期尾開始有一啲數字上邊反映到出嚟嘅，咁呢個都係預期之內嘅。咁你話到底會唔會有一個比較好大幅度嘅反彈咧？就唔係短時間之內咧可以即刻掌握到嘅。你譬如以喺農曆新年之後咧，就第五波嗰個疫情大爆發為例咁啊。咁佢由開始喺社區裏面咧，就快速咁傳播咧，到你喺嗰個檢測數字反映到，一般都會滯後咧，就大約兩個星期時間嘅左右。 嗯，另外我就想問啦，即係除咗疫情之外咧，尋日開始小學復翻課啦，不過都見到話喺呢復課嘅百幾間學校入邊咧，都揾到譬如有14學童啦，仲有一名老師啦，佢哋因為每日翻學或者佢哋翻工嚟講咧，都係要做呢個快測，就話測到佢哋有陽性。你點睇整體呢個比例啊？因為其中咧就話有一間嘅國際學校咧，就有12學童同埋一個老師咧都係陽性啦咁樣嘅情況嘅。點睇呢一個快測測到呢一啲復課嘅學生嘅情況？ 嗱，呢個我哋去理解咧，你首先要掌握一啲背景嘅資料啦。咁琴日咧就照政府公布咧，就大約120間小學咧就係開始咗咧就部分時間復課啦。咁其實全香港咧有500幾間小學嘅，咁所以只係一小部分咧就復課啦。咁就唔係話全面所有學校咧就都已經係開始復課。嗱，第二方面咧就。因為過往咧就呢啲小學生，咁佢未曾開始翻學復課之前，有幾多百分比咧係有定期做緊抗原檢測，有唔舒服好冇唔舒服好噶嘛？咁政府就冇做到一啲調查去到睇嘅，咁所以咧就呢度係唔係有一個明顯上升做多咗檢測嘅趨勢？咁我相信係會有做多咗，因為你而家就需要每日做咧先可以翻學啊。嗱，如果睇翻譬如喺四月。头三个星期左右嘅时间啦，咁呢三个星期咧就睇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咧，如果系3-11岁呢个年龄层啦，咁累计大约咧就有3000儿童咧系确诊咗嘅，咁呢3000儿童咧，咁你计紧条数就喺月初嘅时候咧就人数比较多3位数啊，咁你去到最近呢个星期咧，咁其实。每日3-11岁感染嘅個案核酸加埋抗原檢查咧，係講緊幾十宗嘅啫。咁過去假期嗰幾日咧，係介乎36-58兒童咧，就每日係檢測陽性。嗱，如果你睇翻呢兩個數字嚟到睇翻佢有120間左右小學開學咁啊，就有14學生一個老師檢測陽性啦。咁大致上邊嚟講咧，可以話合乎預期。咁會唔會遲少少就全部500多間小學都復課嘅時候個案會有上升呢？我相信係會嘅。咁所以呢，你要去觀察呢啲數字呢，一方面你要留意嗰、那個學生活動嗰個情況啊，復課個情況啊，同埋整體喺社區裏面呢嗰、那個人流，因為你有啲學童嘅傳染啊，咁家長呢就唔好以為呢就喺學校裏面咧係主要嗰個風險位咧，就學生同學生之間傳播。咁其實你睇翻過往香港呢啲疫情，咁喺第四波、第五波咁啊，其實有唔少個案咧就係嗰個成年人啊，嗰個家長啊，就佢自己先感染咗咧，就翻到去喺學校，翻到去喺屋企裏面咧，就將嗰個病毒咧就傳俾個小朋友。咁所以呢啲傳播本身咧係雙向，咁就家長同。小朋友，咁另外小朋友同小朋友之間嗰個傳播嚟。 頭先我想問就係、是，即係同全港嗰個比例去比較咧，就是、因為想睇下究竟呢啲快測係揾唔揾到即係、就是、合乎比例嘅陽性個案咧？因為今次其中一個特點，雖然話14學童再加一個老師係快測驗到陽性啦，但其中絕大部分啦，12學童同埋一名老師都係嚟自同一間學校嘅。即係我就想知喺個比例上面，撇除同一間學校，其他嗰啲係咪合乎比例咧？如果同全港同一個年齡層嘅陽性比例嘅學生去比？ 嗱，这个咧就个困难咧就系你唔掌握嗰个坟墓，咁你过往未曾复课嘅时候咧，有做抗原检测嗰个坟墓咧系唔清晰嘅。嗱，你譬如以政府较早时候就4月8号至10号嗰三日咧就推动一个全民嘅抗原检测啦，咁嗰个坟墓你唔清晰嘅，咁所以咧你喺嗰三日嘅全民自愿检测咁啊，咁有几多人做检测？咁里面就有大约3000宗呢啲嘅抗原检测阳性个案啦，咁嗰个百分比咧你系唔清楚，咁、 okay. 如果你系照有一啲估算咁，咁嗰个百分比咧可能讲紧系都几清楚系应该系低过1%噶啦，咁系讲紧0.3%啊，定系0.08%咧？咁因为你呢、這个嗰个涉及一个有做检测而抗原阳性嘅范围咧系好阔嘅，咁即系你落翻去咧。就算你係知道而家佢117间學校就裏面有幾多學生咁啊，咁你計出嚟嘅百分比一定係好低，係唔係準確大致反映到即係嗰個學生裏面感染嘅情況咧？呢、這個冇辦法就去到計算得到啦。如果而家每日就公布嗰啲嘅確診個案啦，咁3到11歲呢個年齡層咧，就佔全部確診個案咧就大約5%咯。咁呢個5%咧，就嗰、那個年齡層咧，就佔香港人口即係31歲，就佔香港人口個結構咧，大約係7.1%。咁所以咧，就輕微嗰、那個陽性檢測嘅佔比咧，就比起人口嘅比例咧，就係低少少嘅。咁如果你係全面突破之後咧，咁可能會輕微上升，就同嗰、那個人口佔比差唔多，或者甚至乎咧，就佔每日揾到嘅確診個案去到10%左右咯。 嗯，整体来讲你觉得现在快测这个做法就说一些学生啦，譬如返学之前要朝早做啦，这个做法有没有得可以，有些家长就提出可不可以之前一晚做啊，不用那么赶啊，咁在个风险上面早一些的做，早一晚去做有没有一些分别在这里 呢？朝头早做呢是最好的时间啦，咁如果你夜晚去到做呢，咁过往香港大学我们都看过呢，就当其实是讲深喉唾液啦，咁如果你是喺由朝早開始計起，就中午啊、晏晝啊、夜晚黑嚟到做咁啊，咁睇翻嗰個CT 值個反映個病毒量咧，咁喺夜晚做咧，咁、那個病毒量咧係最低嘅。咁所以如果咧你係想就把握一個最好嘅時機咧，就佢一旦係感染咗，你就可以檢測到出嚟啊。咁而家個安排咧喺時機上邊咧係最好。咁對家長嚟講咧，我覺得就要盡可能咧就做好呢件事佢咯。咁因為你每日做抗原檢測咧，就對減少喺學校裏邊咧發生一啲群組爆發咧，一定係有幫助。咁主要都係預防一啲群組爆發啦。如果你係零星感染咧，某程度上咧就同喺社區裏邊嗰個病毒嘅活躍程度咧係有一定嘅關係。咁你就未必可以靠嗰個每日嘅抗原測試咧，就完全將佢攔截曬咯。咁另一方面咧，就其實家長都要明白咧，就而家嗰個每日抗原嘅檢測咧，就唔係一個長期嘅措施。咁抗原檢測咧，就算你日日做咁啊，咁就算係長期做，咁我其實就唔贊成長期嘅。咁樣去做，咁就算係長期做啊，咁本身咧就唔可以代替咧個疫苗接種。咁而家香港3到11歲嗰個疫苗接種咧，咁都可以同聽眾分享一下一啲數字啦。咁就仲有19萬人咧，就一針都未人打嘅。咁而家喺4月咧，就平均每日咧大約1200個呢個年齡層嘅學童咧係打緊第一針嘅啫。咁所以如果你計一計翻嗰條數，19萬未打，你每日就大約1200個小朋友去接種咁啊。咁你去到重陽節咧，仲未人打完，咁所以咧嗰、那個情況咧係好唔理想。咁如果你係希望而家咧就一個過渡期，每日做抗原檢測做一個月咧，就推高嗰個疫苗接種率啦。咁你要由而家每日就1200個學童從來冇接種過嘅每日打，就你將佢推高到咧就每日。就有10000個兒童，就佢由打第一針咧，咁你先至可以咧就將短時間之內咧將嗰個疫苗接種咧嚟到推高咯。咁所以呢度如果你話要重點做一啲叫宣傳啊、谷針啊嗰啲措施咧，應該就集中喺呢個月裏邊咧，就全方位就提供啲誘因啊、解説啊、遊說啊。 嚟到把握時機去到做。 整體嚟講，頭先講起打針啦，無論一啲康復者或者佢哋康復之前打咗一針兩針啦，佢哋相隔佢打下一針嗰個嘅條件同間距都有啲唔同嘅。你覺得而家呢啲資訊啊，係即係清唔清晰，或者對於市民嚟講係可以點樣更加清晰知道自己幾時係夠鐘係打針合資格打針咧？ 但呢個其實真係太過複雜啊！如果你一般就市民咁啊，又要揾食，咁家長又要照顧小朋友。咁你要好詳細掌握呢啲咁複雜嘅資訊呢，就某程度上邊嚟講，我以為不可能嘅任務。咁因為你如果係唔同年齡層嗰個接種時間表呢就有唔同。咁另外呢就感染過之後呢個接種相隔個間距亦都有轉變啦。咁有啲係未曾感染過就要接種疫苗，有啲係感染過康復之後又接種疫苗。咁有一小部分呢就兒童好、成年人好，咁佢本身可能有一啲病咧，係會影響個免疫系統。咁嗰個需要接種嘅劑數同埋個間距咧，亦都係有唔同嘅。嗱，咁我就都建議市民咧，就佢可以，譬如如果係有用手機咁啊，咁可以去政府嗰個天馬台。咁天馬台咧，其實佢都有一啲懶人包嘅圖表。咁但係呢啲懶人包嘅圖表咧，就佢都已經盡量咧就將佢簡單化，等佢容易睇。咁但係都其實都相當之複雜嘅。譬如以康復者之後嗰個接種疫苗為例咁啊，咁佢都有六張嘅密密麻麻呢啲嘅圖表。咁點樣可以令到市民容易啲明白咧？咁譬如我留意到咧喺新加坡，咁佢就有一個網上查詢啊。咁網上查詢咧，咁其實呢個都係你喺嗰個網上嘅平台咧。就用呢啲人工嘅智能，就一啲簡單嘅邏輯咁啊，咁啊俾嗰個查詢人士咧，就輸入佢一啲個人嘅資料，就年齡啦，有冇一啲疾病係影響佢個免疫系統，咁過往有冇接種過疫苗，係邊一款疫苗啊？接種嗰個日期，有冇曾經咧係檢測陽性？咁你輸入完呢啲資料之後咧，咁你去到喺網上提交，咁佢就如果可以解答得到咧，就兩個主要嘅問題。咁第一咧就係、是。佢需唔需要再接種疫苗？咁如果係接種疫苗咧，就按而家政府嗰個專家小組嘅建議咧，大約喺邊個時段裏面咧應該去安排預約。咁第二方面咧就係、是、關於嗰個疫苗通行證咧，就而家正係第一階段啦。咁稍後第二、第三階段嘅時候咧，咁到底佢係唔係符合嗰個條件？咁如果你有呢啲嘅網上查詢啦，咁其實你係一個好簡單嘅人工智能咧，咁就。市民遇到有唔清晰咧，咁佢將佢自己嗰啲個人嘅資料去到輸入咧，咁就已經一清二楚。咁而有啲特別複雜嘅情況咁啊，咁你提交，咁你喺嗰、那個叫網上程式後面咧，就有人，譬如就其後經佢提供一啲嘅手提電話啊，你用 WhatsApp 啊呢啲咁嘅方法咧，就去簡單回覆佢咧，咁市民會容易掌握好多咯。 嗯，對於康復者二維碼呢、這個，因為而家有一啲過往可能未申報嘅人士想補交翻資料，但係見到有啲報道都話，可能處方覺得難以核實啦，未必會補發呢個康復碼啦。咁點樣處理呢一啲即係曾經感染過又康復咗嘅人士咧？一分鐘到。 啊！呢、這個其實都市民就都要跟翻佢接種疫苗個時間表去到接種，因為你無法核實咧，就現階段嚟講咧，唔可以再補發噶啦。咁如果你係曾經康復過咧，就喺外國嘅情況咧，就照原本嘅時間表接種疫苗咧，係冇問題嘅。 OK， 好啊，唔該曬何柏良，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何柏良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嚟嘅。頭先講到整體嘅疫情啦，開咗學之後有一啲用快測而驗到一啲陽性嘅情況啦，亦都提到有關於康復記錄二維碼嘅。尋日開始有呢個系統咧，可以做一啲登記攞呢個康復記錄二維碼噶啦。你係點睇？一八七二三一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屯门山景村景富楼完成强制检测行动，1599人接受检测，发现5宗阳性检测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另外，政府亦派员到访776户，当中95户冇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

可唔可以有一啲嘅按部就班呢，或者拍片好似话嗰个次嗰啲快测嗰啲咁样，咁样一一咁样话俾我哋听点样嘅步骤。咁头先喺电台嗰度讲都讲得好快嘅，咁所以我哋都要消化。咁同埋讲嗰个咧，有嗰个复康者有两个二维码嗰个安心出行嗰啲咧，我而家都被消化到啊。咁所以个麻烦，即系请咧，而家都几想咧，快啲可以有呢个指示啦，同埋你头先话嗰个隔离令嗰张纸咧，我哋有隔离令嗰张纸嘅，系咪我可以 download 出嚟咧？我系打唔到 join 唔到咧，暂时我系咪可以由即日起攞呢张隔离纸咧去入嗰啲餐厅啊？或者 根据政府嘅讲法系咁讲嘅，六月三十号之前都仲可以用呢一啲文件啊，就唔一定系二维码都可以入到去呢一啲即系疫苗通行证啦，要求嗰啲指定场所可以嘅， 可以嘅。即是他这个呢是因为昨天出了，那我可以拿这张纸，其实之前都不可以的，是不是这样？ 之前都可以的，因为他都是一个证明来的嘛。 是吗？所以呢，因为呢没有这个政府肯定呢，我次次呢我想拿这样东西呢都有些胆怯，因为我们呢我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市民来的。所以呢我如果政府有些清晰一点呢，这样那我们就可以没那么惆怅咯。 Okay, 我想问你康复了几耐啊，其实你刚才说。 我康复了，因为我是三月那个十二号的，应该我二十六号已经 OK 的了。Okay. 但这段期间我就等啦，等即是他那个推出啦，或五月啦。同埋呢，我其实我都有听到呢是说那个攞个隔离令的。咁但係我擔心有啲處所呢，即係話譬如你嗰啲餐廳呢，佢唔知點樣做啊。 Okay. 咁又唔可以為難人哋啦。咁佢哋冇正式嘅講俾我哋聽呢，我哋做呢度呢，即係講返我哋嘅小市民嘅心聲同埋呢個難處，同埋每次推出嘅指令呢，俾我哋有心理準備可以點做。咁唔係一窩蜂呢就變咗塞車啊。 明白，即係都關心到即係市民喺嗰個吸收成個資訊啊，一啲做法方面咧，可唔可以更加容易吸收到啦？頭先提到話拍片等等，可以方便啲、容易啲理解。再陳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係，早晨啊， 你好，請講。 係啊，我咧，因為琴日咧就去，即係我就住粉嶺嘅，咁咧佢嗰個海聯嗰度咧就有嗰啲測試包嗰度攞 檢測包。 咁咧我哋係檢測包，咁我哋公婆就去攞啦。咁咧點知咧佢就叫我哋排隊，咁我排隊咁即係點樣啊？後屘咧佢又問我哋係咪會員，因為佢嗰個基督教會嚟嘅。咁咧佢就唔係會員咧就冇得攞嘅喎，你要入會嘅喎。咁我話我哋點解要入會啊？我哋都唔係順利你呢個教係咪？你唔可以逼我哋順利呢個教噶嘛。咁我話我哋唔填，咁咧佢就話冇得攞。咁咧我就話呢啲係政府嘢，咁樣點解會冇得派呢？咁佢話佢向教會先有得派，咁樣講。 所以最後話拎唔到係咪啊？都係。 係啦。咁我哋話投訴佢，佢又攞佢嗰張紙出嚟話咧，唔係會員咧就冇得派嘅。咁逼住我哋入會，我唔會入會嘅喎，咁樣講。咁我老公又話呢啲係政府嘅資物嚟嘅，咁你冇理由壟斷咗唔派俾我哋。是不是先？我就同佢讲话，而家佢七十几岁，我都就接近七十岁。咁点解冇得攞呢？咁政府叫我哋嚟要攞㗎嘛，係咪先？咁佢都话系冇。 我想知多唔多人系好似你嘅情况呢？即系非会员又未必攞到。 係啦，咁嗰啲有啲嗰啲老人家呢即时入会囉。 哦，即系有啲人即刻入会希望可以攞到咁。 咁係啦，佢因为佢即系佢都系咁一把年纪咁样。咁嗰、那個會叫佢入會，咁佢咪入會咯？為咗攞嗰嗰啲嘢係咪先？咁我哋即係你叫我入會，我係唔中意入嗰啲會，咁我就唔會攞，因為政府叫我哋去攞嘅，咁我哋就係應該係七十幾歲都係應該要俾我哋嘅。但係咧，我係睇到個電台新聞咁講啦，即係睇到電視新聞講，即係酌情啊！咩叫酌情啊？ 明白陳女士嗰個嘅講法，因為之前呢食衞局都有提到嘅，即係派發嘅對象主要咧係服務單位嘅會員，但係話如果有啲有需要嘅非會員長者咧，可以彈性處理嘅。不過佢哋就睇到一啲非會員就未必攞到，就話要入會嘅。陳女士嘅睇法嚟嘅。張吳女士，早晨。 係，早晨啊。 你好，請講。 係啊，支持唔該。係我正話咧，就去大埔社區堂嗰度中心咧，就話諗住有檢測包攞啦。 咁啊聽人攞咧，跟住佢咧就去到有幾個排隊，咁你就話要排隊要入會咁嘅，咁我就話你要入會先有得攞，我點解要入會啊？入會要俾咁俾錢嘅咯，係啊，要俾21蚊噶，咁如果唔係咧就冇得攞噶嚇。我话我冇得用，谂住攞几个用啊。佢话冇得攞噶，咁都系但佢话都要登记噶，登记要星期五先有得攞噶。而家都冇噶，咁后屘嗰啲人仲要提咧，佢都叫人哋走话冇吓，我政府话免费派噶嘛，咁唔系啊，政府派啊250个咋，咁我吓派250个，咁即系冇咯。咁佢都係屬於係救世軍嗰啲機構，有啲機構咁嘅。諗住我呢行路唔係好方便出㗎，咁諗住就攞幾個自己用下啦。咁佢話要畀錢㗎，咁我咪好啦，登記咗啦，咁要畀身份證咁登記。登記完呢，跟住佢就話啲星期五先嚟攞幾時我話要下晝，因為我要去。 都唔係即場攞添啊，仲要 上晝攞唔到。咁嚇、okay. 我要咁啊，就俾5包嚇、要入會。咁我所以問下你哋係咪即係我依家俾錢即係幫俾錢即係幫佢買咯喎。 OK， 我吳女士就係、是、都係喺講到一啲派發點嗰度啦，咁佢就話要入會，亦都涉及一啲會費俾咗，咁佢嘅疑問就係話係咪呢啲點度攞一啲嘅免費嘅快速測試包嘅時候都係要入會或者要俾錢嘅咧，要做啲資格嘅咧？吳女士嘅疑問嚟嘅。仲有林女士，早晨。 早晨啊，先生。 係你好。 我想講下咧，我咧就去普通科睇開嘅，上我幾個月約咗個醫生，佢話你3個月之後翻嚟呢度復診啦，咁。依家冚唪唥將嗰啲診所做曬定點醫嗰啲診療嗰啲人 指定診所係咪變咗喺度？ 係啊係啊，咁、我哋依啲普通科依啲人點去邊度睇咧？約來約去約唔到，得一兩間細細地，冚唪唥嗰啲你就10間8間做曬嗰啲指定診所，咁你要照顧下我哋先得㗎。有時我多數都係長者啦，叫我哋撲去邊度睇啫。 你本身係去邊間，後屘轉咗去邊間㗎嘛？ 我未曾啊，因為我有幾個月前咧。因為打一針咧，自己唔受得，咁啊去東區嗰、那個鑽石山嗰度嗰個分科醫院嗰、那個診療所度睇，個醫生俾3個月免打針期我，咁但係叫我3個月後咧翻返去復診，咁喺我咗嗰度嚟做嗰啲指定嘅診所，咁叫我去邊度睇啊？好難預約嘅，得翻一間鳳凰村細細間嘅嗰啲診所，好幾個區啲人懟埋去嗰度預約，約親都約唔到嘅。我諗住早一個星期去問過啦。打电话去又冇人听，啲人都唔知做乜鬼嘅，搞到咁样。你顾住佢个嗰班嘢，要顾下我哋而家呢班长者冚唪睇开普通科又攞药有量血压、又要复诊又要成先得噶，你拨翻啲出嚟俾我哋用先得噶。 理解啊，林女士嗰个嘅情况都系普通科诊所嘅一啲需求啦，变咗个指定诊所之后，可能都影响到佢哋去睇医生啊、复诊等等嘅咁。另外咧就讲到话康复记录二维码呢一个二维码推出啦，咁亦都对于一啲食肆嚟讲咧，会唔会方便咗咧？因为而家喺食肆，佢哋都会有一个嘅扫描器扫描啲人嘅二维码嘅，就可能系打咗针啦。咁大家啲康复记录二维码会唔会更加方便咧？未必系要用一个纸本啊。檢查啲人可能康復咗有出院記錄嗰啲嘅紙本咧，成個做法點睇？18723111電話旁邊咧有稻苗飲食專業學會主席徐文偉，早晨。 早林文，早晨。 早晨，徐文偉，點睇呢一個安排啊？康復記錄二維碼對於食肆嚟講，入去食嘢嘅康復者嚟講，你哋做一個嘅檢查係咪又方便咗咧？ 當然啦，如果我哋作為飲食業界咧，就係絕對係歡迎一個更新版嘅安心出行啦。因為之前咧嗰個康復紙本咧，佢客人或者市民咧一定要攞個實體紙本咧出嚟，就俾我哋前線嘅同事咧睇，係咪可以豁免打針？係咪一個有效嘅豁免嘅紙本啦？由於我哋前線嘅同事咧對依方面嘅知識咧唔係太過深入啊，有機會會睇錯啦，或者個時間性會有誤差啦，甚至乎有啲私隱嘅問題咧，我哋都會睇到個市民，譬如身份證號碼啦。啱啱琴日推出嗰、那個安心出行更新版咧，可以俾一個實體紙本咧，去擺上呢個安心出行度咧，就聯繫埋呢一個疫苗通行證咧，咁令到我哋前線嘅同事咧個工作壓力咧，同埋出錯機會咧都會減低啊。 之前嘅困難係在於除咗你頭先講話私隱呢啲問題之外，係咪幾款嘅文件係好唔同？對於員工嚟講，要分辨上面已經係一個困難咧， 係啊，因為幾款嘅文件咧，有即係個式樣咧又唔同啦。 亦可能個日子，譬如因為唔係每個客人都係齊輯輯嗰個日子係豁免噶嘛，有啲遲有啲早，總言之係確診後康復180天內就可以豁免啊嘛，變咗我哋前線嘅同事咧又要數住嗰個紙本嗰個日子係咪是否豁免啦。有機會會數錯咧，甚至乎會記錯，咁、okay. 會出現咗個問題啊！ 不過暫時作為一個嘅過渡期咧，佢喺6月30日之前咧，仍然可以用一個嘅紙本，即係可以用二維碼同時用紙本嘅。對於食肆嚟講，會唔會呢段時間反而仲多咗或者仲複雜咗咧？ 呢、這個會因為有 係徐文偉，徐文偉嗰個電話咧，可能要再聽唔聽到徐文偉？喂，同事咧，可能你再拨翻阿徐文伟哥，因为头先佢个线路咧嗰度就唔好意思，可能有啲问题收得唔系咁好啊。咁啊，稍后再拨翻。有关于咧呢一个嘅康复记录二维码嘅，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啦。咁啊，今次除咗话透过呢个嘅系统 evt.gov.hk 之外咧，系至方便啦，呢一个嘅程式啦，同埋医健通咧都系可以下载呢个二维码噶。徐文伟继续喺电话旁边，早晨。 系翻嚟啦， 系头先可唔可以讲？系头先我提到话，六月三十号之前仍然系可以用纸本噶嘛？会唔会更加复杂咧？对于啲员工嚟讲，有二维码有纸本都可以用。 喺六月三十号之前咧，有两个制度行紧咧，即系对我哋前线嘅员工咧，喺工作嘅压力啊，同埋范畴上咧，当然系沉重咗，同埋复杂咗啦。但系都有个便利性，俾到啲客人同市民咧，喺呢段期间咧，可以咧适应佢点样如何摆上呢一个电子平台啦。咁因為始終都有啲市民對呢個電子平台咧都唔係好深入嘅了解或者唔係熟悉，咁都要教導或者教育啲客人咯。咁當然我哋希望係可以咧盡快用一個制度啦，因為有兩個制度始終都係個問題喺度嘅。 OK， 嗱，我見到今次喺呢個驗證二維碼掃描器咧，即係你哋而家喺餐廳都會有一部電話裝咗呢個去掃個二維碼嘅。多咗一個新嘅功能嘅，就話即係如果喺即係同一部裝置嗰度掃，又喺五分鐘之內掃兩次或者以上咧，話會有啲嘅提示或者聲響嘅，多咗呢個功能嘅俾你哋嘅。點睇呢個做法，同埋係咪過往真係有人用呢個方法去濫用咧？用同一個二維碼，但可能兩個人用咁咧？ 過往咧零零星星都有呢啲個案嘅，主要佢哋都唔係想話去違法啦。可能有啲客人咧，譬如一家人咁樣咧，即係可能個一家四口啊，一家兩口啊，咁小朋友未必有啦，咁佢又唔知啦，諗住用一個安心進行一個疫苗護照咧，就可以兩個客人入啦。咁呢個係出現一個誤解嘅情況啫。我相信有關當局喺政策局咧多啲說明、多啲教育咧，或者宣傳工作上做多啲咧，這個問題咧應該好快可以釐清嘅。 另外我就見話過去呢個嘅復活節長假啦、週末等等啦，見到話食環署係就住第599F 啦同埋599L 咧執法，就向多間嘅即係餐廳負責人啦展開呢個檢控嘅程序，涉及到啲咩咧？就係佩戴口罩嘅規定啦，確保即係顧客掃描安心出行等等啦，咁亦都即係提到呢一啲嘅違反嘅情況。你哋觀察到係咪隨住即係社交距離可能嚟緊會放寬啲啦，可能會更加多顧客會違反啦，或者作為一啲食肆嘅負責人嚟講，有冇啲咩特別要小心嘅咧？ 作為食肆負責人，當然有責任要提醒客人要遵守599嘅防疫規例啦。市民去幫襯啲食肆，一定要用安心出行同埋疫苗護照啦。咁呢個對大家都有個保障啦。萬一有咩疫情嘅散播傳播咧，都可以盡快切斷個傳播鏈啦。喺過往嘅幾星期嘅警方啦、食環署咧，都聯同埋相關嘅政策局咧，都係聯手咧，都大型喺全港九咧都有個大型嘅巡查同執法嘅行動啦。咁喺報章上咧都見到零星星都有啲客人啦，或者食肆嘅負責人一定控告嘅。咁呢個佔嘅比例咧都係好少，咁我相信嗰啲客人或者食肆負責人咧都係處於個疏忽嘅狀態去犯例啊，咁未必係一個刻意嘅犯例。咁我喺度希望大家可以咧喺1月1日啦，即係聽日都開始放寬，陸續慢慢咁樣放寬咧。咁呼籲大家咧都遵守呢一個防疫嘅規例啊。 多唔多需要喺餐廳，譬如提醒一啲客人，譬如頭先話戴口罩嘅規定啊、掃安心出行等等，需唔需要特別提嘅咧？其實？ 安心出行咧，因為都行咗一段時間啦， 安心出行咧都唔需要特別提啲顧客嘅，反而疫苗通行證咧都仲係需要提醒啲顧客，因為顧客入食肆之前咧就要掃安心出行，出現一個藍色嘅二維碼咧，佢要用嗰個藍色嘅二維碼咧掃嗰個疫苗護照咧，好多時客人咧而家都唔係好習慣要掃兩次啊，咁變咗第二次嘅疫苗護照咧都喺現在嚟講咧都要大力咁樣提醒啲客人要用咯。有啲客人咧就未必好熟悉個電子平台，變咗去掃安心出行或者掃個疫苗護照嗰度咧都出現困難。我哋有時前線嘅員工咧都要教導下啲客人點樣去用嗰個電子平台或者佢智能手機啊。 嗯，另外我就見員工嗰度而家話每三日做一次快測噶嘛，成個安排係咪暢順咧？即係聽日開始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就已經要做啦喎，呢個。 我相信都暢順嘅，因為喺第五波疫情最嚴重嘅時間咧，其實好多餐飲食肆嘅老闆啦，或者連鎖集團咧，都要求員工咧做一個檢測嘅。咁早兩日啦，有關當局咧都講咗我哋要點樣做啦，即係譬如要拍照啦，嗰、那個檢測棒咧要寫日子同姓名啦，嚟到巡查嘅時候咧要攞翻出嚟俾巡查人員去睇啦，證明嗰個員工咧已經有做檢測啦。咁我相信唔混亂嘅，不過咧就可能對食肆啊或者對員工咧增添一啲營運嘅成本壓力啦。因為可能普普通通最一千尺都要可能十個員工啦，可能一間大酒樓要150个員工，每三日一次咧，即係每位員工咧每個月咧要檢測10次，平均一支檢測棒10蚊。咁如果10个員工就要1000蚊啦，100个員工就要10000蚊咯。咁呢度會產生一個經營壓力咯。 OK， 好啊，唔該曬徐文偉，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徐文偉係稻苗飲食專業學會主席啊，講到有關於飲食業嘅情況啦，無論係員工嚟緊開始放寬翻社交距離措施，每三個月做一次快測啦。咁另外都講到呢個康復記錄二維碼，對於佢哋嚟講係咪方便咗等等嘅。講到呢一個嘅二維碼啦，再講多次都係 evt.gov.hk 可以上到去呢個網。擺低一啲嘅資料啊，提供一啲資料啊，包括身份證號碼等等啦，咁就可以下載呢一個嘅二維碼噶啦。咁亦都有一個嘅電話熱線嘅25695777咧，可以查詢嘅。聽下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建恩，製作周偉業。 幾乎人人都想要影響力，令到其他人按自己意願走。然而我认为影响自己的能力同样重要，亦即是怎样去说服自己做一些重视不情愿却是正确重要的事。就好像减肥的时候，我们要抵抗美食的诱惑，或者是为剑斩情丝，按耐自己不再找那个欺负你的前度，通通都是需要说服自己的能力。说服自己或者是说服其他人，其实通通都有规律可循。心理学家罗伯特·席尔迪尼 Robert Cialdini 的书《影响力》 Influence The Psychology of Persuasion 就清晰指明了六大令人 say yes 的心理因素。 这些因素分别是互惠互利、承诺一致、社会认同、喜好、权威与稀有性。这本书亦都谈及说服自己、说服其他人和识别其他人如何运用心理因素暗中说服你。 六项元素之中，我认为承诺与一致 consistency and commitment 对令自己进步成长最有帮助。 承诺和一致原理指出，人有强大的动力维持自我形象一致，所以当我们做出公开承诺之后，为了保护自我形象，就会有动机履行该承诺。 在动笔写稿的前一日，我在通讯软件中的公司群组同同事讲，我听日早上会交稿，之后就可以开始制作影片。第二日我回到公司的第一件事就是乖乖地坐在电脑面前写稿。由此可见，如果你想令自己做某件事，其中一个最好的方法是作出公开承诺，运用群众的压力驱使你作出行动。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影响力》，作者罗伯特·席尔迪尼，由九石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